非单身的情况下，家庭的情况下呢，是可以买两套房子，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资质。那继承呢，是不需要有没有这个限购的限制的，那赠与是需要有这个资质的。 好，来看第二个问题。李想说，问一下，我27岁，打算呢两三年的要孩子。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买这种学区呢，我只能买80年左右的，就80年，应该是八十年代吧左右的这个 80年代左右的房子， 说离地铁大概1700平米的老房子。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不买学区的话，就能买2000年左右的离地铁500米的新房，就比较纠结吧。 这个朋友其实他想的还是挺实际的。那他现在27岁，打算呢两三年才要孩子。那其实呢两三年之后才要小孩呢，其实至少如果说考虑小孩学区的，他也要这个8年左右才换房子了。你看小孩从出生然后到长大再有这个学区的需求，至少也得7-8年了。那我建议他当下就是买一个住的稍微舒服点的房子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等到有了小孩，然后再有了学区这种需求之后，他再去根据当下的这个学区政策再去换房，其实也是来得及的。有孩子之后再换，然后可能到时候学区的政策也会有所变化，跟现在有所变化。还有呢，就是经济条件肯定也会有一个台阶的提升。那样的话，根据自身的需求再去换适合小孩的房子也是来得及的。也是来得及的。 所以你的意见就是买一个好歹是这个2000年左右的这个房子是吧，有电梯呀、包括离地铁比较近，然后适合现在比如说你上班啊自己的一些需求。 是的，因为每一年就是今年来讲，比如今年的那个东城跟海淀那个学区政策就有所变化。 一样。 那他如果现在就去早早的去未来现在还没有出生的小孩去购置这个可能学校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他的房子，可能等到小孩真正上学的时候政策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了。所以说我们说未雨绸缪，但是呢可能根据政策的变化，可能到时候小孩就不会上你现在想让小孩上的那个学校了，所以说还是先解决当下的主要的这种需求再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您钱有富裕的话，我觉得买一套这个自己住着的，再买一套学区附近的也行。 对，或者是说兼顾这两点的。 对， 但是说现在如果再选择的话，还是说建议您先紧着现在的主要需求。 好，来看这个第三个泽平的问题。说请问啊，这个梯户比多少合适？咱先说说什么叫梯户比吧。 这个梯户比的意思其实挺好理解的，就是这个住户，也就是说咱们的房子跟这个电梯的比例。那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个一梯几户，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单元有几个电梯，然后这一个电梯服务几户人家。那不同的梯户比呢，影响肯定是不仅仅是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舒适度，还影响了未来您这个房子的一定的价值。那常见的梯户比呢，就是一梯一户、一梯两户、两梯四户。如果不是住宅的情况下，如果是商业产品的情况下，还可以达到这种2梯20几户，或者是说3梯30几户这种情况。那我们一个一个去分析啊。那一梯一户呢，也就是说首先来说它的私密性够强，也就是说一户人家拥有一部电梯，我这个电梯比如上到我所在的楼层，那这一个楼层只有我一户人家。那首先呢，它这个内部户型啊肯定是相当来说比较好的，舒适度也高，那这个个人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私密性也强。那购房者呢可以享受到这种电梯直达到家的感觉，就是说为您家定制的一部电梯。那这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劣势呢？也就是说它这样的房子可能公摊面积稍微大一点，因为它可能密度来说比较低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家喜欢清静，那有的人家就可能说稍微喜欢热闹一点，有点邻里的感觉。那如果一梯一户呢，也就是说您看到您邻居的这种几率可能会更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比如说停电啦，或者是说有点什么突发情况，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邻里之间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一梯两户，那一梯两户的房子通常它的通风比较好，也就是说它的通透，那舒适性啊私密性相对来说比较好，这是仅次于一梯一户的。但是呢整栋楼只有一个电梯可以使用，只有一个电梯可以使用。如果呢碰到这种电梯维修的情况呀，那住高层的住户可能会不方便，比如说电梯每年一次的检修，那比如说我住在十多层或者甚至说八九层，那我可能就要面临一个自己爬楼的这种情况，也是不是那么方便。嗯，我们再说两梯四户。那两梯四户的房子啊，无论是这种比如工字型的设计或者品字型田字型的设计，其实都无法保证一个真正的通透，也就是说比如南北通透这种户型极少极少。两梯四户多存在于这种塔楼这种情况。 而且我觉得两梯四户哈已经不错了，就是好多现在我记得以前的那种尤其是两千年左右那种高楼的那种塔楼特别多嘛，那种的房子好像我记得是两梯 六户， 不是两梯八户，我 对六到八户， 对两梯八户我觉得都有，所以就是八户有的两梯十户的这种 是 都有。 像您刚才说的呀，就比如咱们八九十年代那种老房子，甚至说楼上跟楼下共用一个电梯，也就是说它可能一个电梯它既服务这层也服务上半层的那个用户，所以说两梯四户相对来说可能它没有一梯一户和一梯两户那么方便，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差。这种房子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可能通透性不是很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得房率大部分都没有那么高。那这是常见的几个情况啊。那目前在咱们北京市场上还有一些高梯户比的这种房子，就比如可以达到什么三梯八户啊三梯十户这种，那这种房子其实就意味着一个第一就是上下班时间，就是这种上下班时间可能电梯比较繁忙，可能就是要有等电梯这种情况，或者是说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安静，一层住了很多很多户，那私密性就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商业类呢，一般它是商业的属性，不是住宅的属性，所以说呢就更加涉及了一个没私密性没有那么强的问题。就比如两梯二十几户这种，那肯定是因为它是商业办公的属性嘛，你的邻居可能是那种美容院呀，或者是说这种做商业的，可能私密性就更差一些。还有就是说等电梯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个是不同梯户比。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自己合适的这种梯户比的房子。如果是真的是喜欢安静，然后对于这种私密性就很高的，那一梯一户一梯两户就完全可以选。那如果是觉得性价比，或者是说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可以选择这种两梯四户甚至两梯六户的，但是如果是再高的就没有那么建议大家选择了，因为可能真的是不对于自己生活来说没有那么方便了。 不过吧，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完全的去纠结，说我这个有点两梯八户就一定不能选，也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你能看上的房子吧，可能就那么几个。然后尤其在一些这种老一点的这种小区里边，就是包括比如说是东西城这种，是吧？ 是。 然后有的可能两千年左右的这种房子，那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总价比较合适，位置也比较的好，然后周边配套也因为运行了这么多年了嘛，也非常不错。那就是一个这个户数有点多，但是如果可能这个户型你觉得你也很喜欢，虽然在塔楼里面，比如有的这种有的全朝南的是吧？然后也有一些这种什么西南的、东南的这种，有的其实也还可以，你就不要太纠结。解说这个梯户比的这个事儿啊， 对， 好不容易碰上合适的，你就可以下手，没有关系。 如果是高梯户比啊，就尽量不要选特别高的这个楼层，因为您要想到实际的问题，可能说您家住十多层，那如果是上下班的时间 下不来是吧？ 第一个是下不来，第二个是说每一层都可能要停，然后您就会在电梯里时间很长 很长。对，这倒是啊， 是的。 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去看房子吧，我觉得。然后这个梯户比呢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就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方式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解答一下大家遗留的各种问题，算是我们的问题的集锦，关于房产方面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如果因为现在是七月份吧，一般情况下这个九月份要装修的朋友会很多嘛， 对， 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有九月份想装修的朋友，那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了。因为之前可能还需要有设计方面得打出一个多月的这种时间，那现在也差不多要开始入手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专家比如说从全程给您指导，包括哪些设计的建议意见，中间呢比如说啊质量的一些问题呀，怎么去选择一些主材的问题呀，等等。我们最近呢也会有一些这种带着大家去挑选主材的这样一个讲课啊，就告诉大家什么东西是好的，那什么东西是不能够选的啊，等等。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85013710，85013710。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高鑫问到说，我看中了一套房子，就是觉得它楼间距啊太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吗？ 这个楼间距的问题其实是往往我们在选购新房其实还好，选购二手房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除非它这个两栋楼之间楼间距真的很小，然后已经小到让别人注意到它了，不然呢就是很容易被忽略。那这个楼间距啊通常就指的是一个小区之间两栋相邻的这种房的这样的距离。楼间距大家一直都以为就是可能我这个楼跟前面那个楼或者后面那个楼的距离，其实呢还有一个跟左右楼的这种距离也叫它这个楼间距。那前后间距呢主要是满足了这种咱们日常的这个日照啊通风视野景观这种方面的要求。那左右的楼间距呢其实是满足这种有什么突发的事件，比如消防啊交通防噪音方面的需求。那前后楼间距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啊，就是说一般的这种普通的咱们普通的小区啊，这种楼高跟那个楼间距是一个有一个比值，应该是1:1.2的比值计算。那咱们国家的这个建筑消防设计的规定是说，楼栋左右之间的间距是这个如果是多层啊，就是4到6层以下与多层之间是6米，就是说多层与多层之间是6米，这个多层是怎么认定的？4至6层算多层，那多层与高层之间呢是9米，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多层是4到6层，那高层是指的是12层以上，这是9米，那高层与高层之间呢就是12层跟12层的楼之间的楼间距的规定是13米，也就是说您选购这种房子的时候先看一下我选购的这个房子是6层的房呢还是高层的房，如果高层的房呢就要更加宽一些，要到了13米。如果是这种6层的这种洋房呢，9米。 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距离啊，可能确确实实如果太近的话，比如对面一家人干什么都能知道， 是的， 挺尴尬的事儿，是吧？ 也就是说其实楼间距如果太近的话，第一个就是隐私是私密性实在是太差了， 那就只能贴膜了， 对。然后噪音污染其实也是大家一个平常不太注意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是楼与楼相对比较近啊，那如果是晚上想静下来去休息啊或者是看电视啊，不远处可能真的会因为楼间距小而构成这样的一个噪音的污染。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市区城区的这种，比如我旁边挨着一个商业办公楼，也要注意我这个楼跟商业办公楼的一个楼间距的问题。因为商业办公楼它是这样，它可能这个楼里面是开公司的或者是说办公为主的，那这就意味着你可能每天比如我的卧室正好靠着这个楼，那可能每天这个我对面的商业办公楼里都坐着人，可以看到，直接可以看到我家卧室的情况，这对于私密性来说实在是体验太不好了。 所以说楼间距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还是不要去忽略它。还有就是说一层住户可能对于楼间距可能有更多的一个需求，就是说不仅仅是我这个一层，我这个楼跟前面那个楼的距离，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楼跟前面通就是走路道路的一个私密性。如果您住一层，然后离前面的这个通道，平常人走的通道过于近了，那就意味着可能您每天一到晚上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窗帘拉上了，因为实在是这个私密性太差了。所以说私密性这个事儿啊，其实还是真的要切实地的去考虑一下的。 所以就是这个楼间距的问题啊，确确实实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不过如果实在这房子特别好没办法的话，那就只能是贴点膜了。 对， 我们这边东安北京外18层的楼房楼间距应该多少，它应该就遵循那个12层以上吧，就是高层的那个 13米 13米以上的这样一个距离应该是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想的问题，说请问说给老人买房需要注意些什么。 给老年人买房其实还是有这个根据老年人这个特殊需求，满足老年人的特殊的需求跟他的一些也是需求吧，去为他选择。那第一呢，可能就是首先必须要环境的舒适，因为这个老年人可能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可能白天就去上班工作了，那老年人呢，他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在他这个房间里或者是一个社区里度过，所以说呢，环境是第一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可能说比如小区的清静安宁，那少噪音的这种情况都是一个比较适合老年人居住环境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区里这个绿化覆盖率、噪音污染，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个邻里关系。就比如这个小区可能它的租户比较多，邻里不是那么稳定，那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老年人可能因为他主要的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说这个小区里去活动，还是需要一些老邻居，还是会需要一些合得来的邻居跟他去日常的一个沟通啊，打招呼聊天什么的。这个是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楼层。那给老年人选过房子肯定如果是高层啊，那肯定必须要有电梯。如果是六层的这种洋房矮楼，那肯定就要去根据老年人的这个个人的身体情况去选择，那肯定不可能让老年人每天去爬上爬下的爬高。还有一个就是说尽量啊选择有电梯的这个楼层。还有就是说刚才咱们说了有那个一梯一户一梯两户嘛，那如果电梯坏了怎么办，那老年人可能更不像年轻人似的可以爬楼，那尽量选择两梯及两梯以上的这种的这个小区去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配套的问题。那老年人呢行动没有那么方便，那他日常呢也有购买东西、买菜，还有就是逛公园啊、去医院的这种需求。那给老年人选购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他周边这些配套都是齐全的，至少1到2公里之内这些配套都是有的。那比如说这种交通啊、超市、医疗机构这种生活配套是必须要考虑，也是最关键的因素。那比如咱们现在以北京来说啊，一些新建的楼盘，那它距离市中心比较远，那就比如这些配套可能是没有那么短时，一两年之内可能没有那么快就可以达到，但是对老年人的居住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不满足的一个地方。从户型方面呢，尽量选择这个南北通透的户型，住起来比较舒服，通风也好。那比如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 loft 还有复式跃层的这种户型，其实对于老年来说并没有那么需求，没有那么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困扰。就比如像 loft 的这种户型，它客厅在楼下，可能在卧室就在楼上了。那老年人要面对的就是他每天 来回爬楼。 对啊，来回爬楼。那可能一天两天是 OK 的，可能就 天天都这样，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儿。嗯， 没错。所以啊，刚才咱也说过了几个环境啊，楼的楼层啊，包括配套啊等等。 嗯，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再补充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在老年人的房子当中，装修也非常的重要。 对， 一定要装一些比如适合老年人的，比如说多一些把手、扶手啊，包括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包括可能还有一些灯光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这些呢，其实都要适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的。 对，给老年人选购房子的时候，其实前提他可能就是说跟子女跟老年人不在一起住，但是呢，选择完了房子，其实尽量啊不要离子女住得太远。也就是说，这个交通位置尽量靠近子女的住所，这样有什么突发的情况，还有日常的探望也比较方便一些。 没错。 还有对于物业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啊，其实可以去考量一下物业的服务情况，因为毕竟可能子女不在身边，然后刚搬进去的一到两年，可能或者是说身边的邻居都是租户比较多，那可能就是要依赖于物业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比如说需要我们的这个专家帮您去出出主意，比如说我现在是老房子是吧，好多老房子呢可能这格局不太好，对吧， 很多人其实对于装修来说真的是一无所知，或者是说边装修边学习的过程，然后装修完了才知道自己 还有好多遗憾， 遇见了什么坑。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想解决这些坑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平常一个是多听听我们节目啊，另外一个呢如果您想装修的话呢，也尽量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啊，让我们的这个专家呢全程去陪同您，这样的话减少很多的弯路嘛。然后另外建议大家，比如说有这个8月份9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啊，尽量的要现在就开始报名了，因为呢之前有朋友说这我9月份呢不着急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要有一个设计环节嘛，就不管您是请不请设计师，好歹您也知道您家怎么装嘛，对吧，要不然你怎么弄是吧，所以的这个 装修之前的设计真的 很 重要， 很重要， 因为同样可能是60平米的房子，那设计完了之后可能就扩充到了利用率就更高了 、没错啊，大概怎么样保证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所以呢一定要这个尽早开始。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马上回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你好。 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7月4号呢，北京的土地市场又成交了两宗限净房的住宅用地，分别的是位于房山和顺义。第一宗这个地块呢，是顺义区的后沙峪镇码头庄村地块，是二类居住用地。北京建工地产呢，是以26亿元的这个最终的净得。商品住房的销售的均价应该是不超过每平米55,583，含全装修的这个费用。那第二宗成交的地块呢，是房山区的青龙湖镇地块啊，金地呢是以17.5亿元最终净得，商品住房的销售均价是不超过每平米，也是包括全装修费用的，是37,245元。 从这个去年以来啊，这个拍的所有土地差不多啊都是这种限价的，也就是说咱们说的限净房。那之前呢政策可能没有明确，那现在政策明确了之后呢，从上个月开始，也就是说6月和7月，迎来了一个限净房的集中的一个入市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是限净房，可能好多人还不知道啊。也就是说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限房价净地价，也就是像刚才高燕说的，那拿地的时候就知道以后去卖多少钱一平了，这就叫限价房项目。那限价房跟普通的这种商品房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说，限净房在拿到这个以后，在拿到房产证之后的5年，它才可以上市，也就是说才可以往出卖。那除了这个呢，别的就没有区别了。那买限净房需要什么资格呢？只要您符合北京的这个购房资格就能买。北京的购房资格咱们现在重复一下啊，北京籍呢是说单身只能买一套，如果是家庭呢不是非单身的情况呢，能买两套。那非京籍呢要满足一个5年和这个连续60个月的一个社保和个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可以买了。那限净房呢，除了这个上市的这样一个条件之外，跟普通的商品房它是没有区别的。那限净房适合什么人啊？第一呢，它限净房呢比周边的商品房要便宜，那一般呢都是这种大开发商开发的项目，品质呢也不错，所以说呢买的人选购的人还是挺多的。那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买限净房。买限净房呢，第一呢是说想在北京长期发展的人，刚才咱们聊了限净房有一个这个5年出售的这样一个限制，也就是说呢，如果您近几年想离开北京，不想在北京再发展了，这样的人其实他是不适合买限净房的。那从你买房到这个限净房建好到入住，再到拿到房产证，然后再过5年他才可以往出卖。那如果这之间想离开北京，那限净房呢是不能往出卖的。所以说买限净房之前这点要想好，我要长期的在北京的居住发展，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刚需。那什么叫刚需呢？刚需就很简单的理解啊，我真的是着急要这套房子等着住呢，这就叫刚需。如果呢比如结婚生二胎，或者是说这种大龄的青年至今没有买房急需买房，这些都叫刚需。那限净房呢粗略算来啊，这种总价500万就能买一个这种90平的这种小三居，那首付呢也就是200万左右。所以说那如果拿不出这么多钱呢，去选择一个相对来说的旧房子，老房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品质就肯定跟这个新建的这种限净房品质不一样了。这个是第二，是适合刚需。第三呢适合改善水平居住的人。那咱们现在北京的这种限净房的项目之中呢，有些也是这种大户型的啊，其实还是挺适合这种改善家庭的。就比如说 家里人口比较多，老中青三代这种，所以说卖掉之前的这种老房子，城比如城内的老房子，然后拿这个当首付去买这种现金房，其实还是挺合适的。所以说现金房适合这个三类家庭吧。然后您买之前呢，一定要想想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买现金房，是不是要近几年不在北京发展了，所以说买房之前大家都要想好这些问题。 没错。好，我们大家呢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在说完快讯之后呢，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第二条信息呢说，经过2015年和2016年的疯狂，2017年的惨淡啊，北京楼市在2018年的时候的前半场喜忧参半。虽然新房、土地、房企销售等各项指标仍在比较低的水平，但是作为北京楼市的风向标的二手房市场触底反弹，那交易量也是连续四个月超过了万套，让寒冷多时的北京房地产市场呢多了一些暖色。 今年2018年啊，其实仍然是一个这个调控的大年。那从这个全国范围上来讲啊，目前呢已经累计出台了100余次这样的调控，那也算是刷新了一个历史的记录。那纵观咱们全北京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啊，其实丝毫是没有松懈的。那时常呢还有一个小幅的加码，目前北京共计调控了也有这个30多次了。那上半年呢，在这种限购啊、限贷、限价、限商的这种基础之上，北京的房地产依然调控是非常严格的。那新房隐形的这种限价的红线并没有放松，那房贷利率呢也是持续攀升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咱们近几周都在说这个房贷利率，那首套房贷利率呢普遍上浮了10%。那经过分析啊，其实北京上半年出台的这些调控措施其实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个监管，比如查漏补缺呀，打击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今年的年初啊，北京市住建委也是联合了这种相关部门，专门开展了这种专项的执法，严查这个房地产机构这种金融机构参与这种变相的杠杆啊，然后首付贷啊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到了4-5月份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北京市区两级的这种住建部门联合执法，连续曝光了这种小型的我们讲这种黑中介呀，其中这个严厉打击了这种随意违约呀、隔断群租的这种行为。那学区方面也是一直没有放松的，那维护这种学区方面的这种房产市场的平稳。刚才咱们讲了，西城这个房管局还专门进行了对辖区内所有这个房地产中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严禁学区房为以这个学区房为卖点，发布这种房源信息，不得炒学区这个概念。所以说一连串的这种对于房产这种施压，丝毫没有政策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哈。说到这个第三条信息呢，说的是关于这个大城市啊，这个二手房的一些事儿哈。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持续深化呢，一城一策也是逐渐成为了主流。二手房市场这个降温的趋势呢，是仍然那个难逆转。那7月4号，2018年上半年10城二手房市场报告显示，2018年的上半年受监测的10大城市呢，二手房累计成交34.3万套，同比下降20%，降幅较1月和5月呢收窄2个百分点啊，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这10大城市是那个北京、深圳、杭州、成都、南京、厦门、苏州、青岛、无锡跟金华，其实涵盖了这个1、2线的热点城市。那今年的上半年呢，成交量虽然比这个去年的下半年略有回升，但是呢仍处于这个近6年的一个平均水平的一个状态，那明显低于了这个本轮周期最高位的，也就是说2016年的这种水平。那可见这个市场的下行趋势没有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那有一组数据啊，就显示咱们北京二手房市场呢，从2016年到2017年的春节后，有一个 高温中急剧冷却的这样一个现象，并在去年的下半年跌至了一个低谷，所以说房价呢也随之有一个下挫。那进入了今年呢，伴随这种刚需需求的回归啊，北京的二手房市场呢逐渐走出了低谷，交易量呢有所回升，价格也止跌了，但是呢半年整体半年的这个房价依然保持的一个小幅的下跌的状态。那整体来看啊，今年的上半年的二手市场呢交易规模其实是回温的，但这种回温呢是从我们说从低谷向正常的回温，它其实整体的市场呢保持了一个健康理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房价呢也是保持稳定，甚至呢刚才我说的啊有所小幅的下跌。 好的，来看第三条信息。全国各地每年7月1号起调整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和月的缴存限额。那近期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福州等地呢也是纷纷宣布了7月1号开始调整。那今年你的住房公积金基数怎么调？调了多少？上有封顶吗？调整之后该去哪里查呢？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月应该开始就是6069吧，好像是最高上限应该是这个。 是的，这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如果您的单位给您调住房公积金了，您就可以直接在工资中有所体现。那住房公积金啊，其实是以一年的七月一号到下一年的这个6月30日为一个年度的单位进行调整的。那根据你上一年的这个月平均工资的变动情况来调整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缴纳的基数。那也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去年的工资涨了，但是呢缴存比例不变，那本人和单位的给你缴纳的公积金就会变多。那这个缴存的比例是怎么定的啊？这个咱们以北京为例啊，北京18年的住房公积金比例是企业在 5% 到 12% 之间，也就是说这是企业在这个系数之间去企业去自定的。那个人怎么知道我公积金这个有没有调整呢？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给您调了，您工资可以直接的显示出来。第二呢就是可以去这个网点查询，去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网点，然后找这个工作人员给您查询一下。或者呢可以去下载一个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 APP， 然后也可以登录您这个账号，也可以看到您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详细的状态。那有人就关心了，可能说那可能我离职了，我这个已缴存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是怎么处理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也就是说您离职之后马上找到新工作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呢会从您前一个单位，就是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转移，您不用管。第二个呢，如果说您是一个待业的这样一个状态，您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会从上一个单位直接转到这个住房公积金的集体中封存，然后由住房公积金去管理，待您找到这个新工作之后呢，就给您直接转到新单位了，所以说自己不用管住房公积金这块。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条信息。买房最繁琐的过程呢，当然肯定是选房啊，因为住房是一辈子的事儿嘛，住得舒服可以舒心的生活一辈子，所以购房者在选房过程中呢需要花费很多的这种心思啊，来去选置一套顺心的房屋。在购买二手房看房的时候有哪些技巧，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买二手房选房啊，其实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普及的可能就是这种普世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注意的这几点，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选择几个地段吧。第一个呢就是离这种大型的这种商圈太近的这种房子不要选。什么叫太近啊？真的是说我家这个房子就挨着这个商业办公楼，离这个商业办公区就是非常，就楼间距非常近，这刚才咱们说了，第一就是隐私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人群密集的这种附近的房子啊也不是那么好，也不太建议选择。然后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私密性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三呢 比如说离这种大型的这种交通枢纽太近的房子也尽量不要选，比如这种地铁站，大型的这种公交的这种枢纽站，还有这种高架桥啊，或者是这种这种那个铁路附近的房子也不要选啊。这个就是涉及一个噪音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房的时候啊，户型选择也比较重要。就比如说一些奇葩的户型大家尽量不要选择，尽量选择方正啊，南北通透这种户型。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认清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买房的需求，不要有比如说我的需求就是学区，或者是说我的需求可能就是想离单位比较近，选择一到两个主要的需求。第一，不要说我什么都想占上，又想有学区，然后又想有地段，又想有安静。其实一般来讲，这样很满，可以满足很多需求的房子是不存在的，满足自己主要的一到两个需求就可以了。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聊啊，关于怎么去选房。那当然这个呢可能还是刚才说了， 对， 还是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因为有的人可能一进这个房子咱们说的很好，但是就不喜欢，这个也没有办法啊。好吧，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我们这边呢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说这个首付呢是400万北京首套，在外地呢有房贷款，请推荐一下外地户口适合上小学的小区。另外一个不考虑学区，从保值增值的角度来说，推荐几个社区，最好是北部或者是这个东部。但是说实话啊，如果您是在外地有房贷款的话，那您在北京就不能算首套了，对吧？ 首先您有没有北京的这个购房资格，您自己 咱就先按照有资格来说吧。 有资格的话，如果您在外地已经有贷了，那在北京就算二套了。 对， 二套的话现在普遍都是这个非普宅了，那就说明80% 吗？ 您要有80%的这样一个首付。 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400万的首付，那在北京的话，那你就能买个500多万的房子。 对，500多万的房子 、北边东边还要找小，就是适合上小学的小好学区有点难。 您可以去这个上地、下旗、清河这块儿去看一看，但是呢这样总价的房子也不会是特别好的那种房子。所以说但是如果是说海淀别的地方呢，就还真的可能会对比较悬了。 然后东边呢，我建议你可以到一些什么长营啊、管庄啊，就这一片，就长安北路，就是6号线啊，这一片，它的500万呢，能买一个还是不错的房子的，因为那边的价格现在是5万5到6万的这样一个样子，而且又属于朝阳区。但是呢，这些肯定不是说一个上学的一个学区的问题了，因为它只能说是从保值的角度来说，因为它地铁边上嘛，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没有什么好特别好的学校。 这样的房子，这些区的房子啊，其实就是说它的学校肯定不会太差。但是呢您所谓的学区可能就是城内的，就算真的是比较好的这种学区了，那这个价钱不是那么好选了。 您就比较郁闷的是比较亏的是什么呢？就是外地有贷款。 对， 因为您外地如果有贷款，尤其是您做的是商贷的话，那可能在北京不管您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贷过款，那您都是属于二套的。 是的，主要就是首付这块80%实在是挺高的。 对，所以如果您这边北京是能按首套算的话，其实余地还是挺大的。 你 这样能买到1200万左右的房子吗？ 是， 所以现在这个可能是个问题。对，所以您就只能在这些地方您先看一下吧。然后呢动感北京说，我一方呢是经济户口，另外一方是外地户口，可以买这个现金房吗？说如果可以的话，会不会考虑家庭实际住房的一些面积呢？ 是这样的呀，咱们刚才我说了，咱们限购政策是以家庭情况来算的。那家庭之中任意一个成员他具有北京的购房资格，那就是默认为这个家庭具有北京的购房资格。所以说您这种情况肯定是可以买房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是他想买现金房是吧？ 对，现金房。 他说的是现金房 是会不会考虑家庭实际的住房面积，只要您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啊。 对呀、 对吧？他不会考虑说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 对，现金房跟普通的这种商品房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有一个您拿到房产证之后的5年之后才能再去往外卖，别的呢都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说只要您有北京购房资格，只要您有在北京长期发展，短期内没有想卖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买。 他说一直关注丰台区两个限定房的地块，一个是金融街的地产的，一个是九龙仓地产的，可是呢怎么就没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刚才我也介绍了这个限定房这个事儿，就是近两年的事儿，从一块地往外拍到这个政策的细化落地都需要时间，所以说您现在不要着急。从上个月开始咱们就迎来了北京限定房的一个批量的一个入市的这样一个状态。现在是大型的限定房都是一个批量入市，所以说您不要着急，再等等。如果是说真想选购限定房的话，您现在不妨去实际去售楼处或者说限定房这个地块再去看看是不是真正的适合自己，不用那么着急。到时候真正说限定房入市的时候，那是非常快的一件事儿，从拿到预售证再开盘也就几天的时间。限定房呢现在也是比较火的一个这种产品吧，所以说买的人还是挺多的，您不妨在这段时间之间真的去实地的去看一看。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梧桐秋雨说，选房子啊，离电网近的房子怕有辐射，是不是也不能选？对，是的，就是尽量的离这个高压电呀什么的这些地方远一些啊。确实是之前呢也有朋友看过这房子不错，但是附近有好几个高压线，所以还是建议他不要选。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垃圾的填埋场的一些地方也不要选。因为之前也有朋友反映说，之前这个和这填埋场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呢。但是以前啊可能不像这几年哈，可能这个大家政府要管得比较好。之前那会儿呢就是只要一下雨天，你就会闻到一股的那种酸不拉几的， 还有夏天 啊，对，那种味道，那就是离这个填埋场太近了。 对， 然后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所以呢现在这几年治理很好，倒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呢尽量能离这个填埋场 就能不选就不选。 对，这是个问题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可能差不多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因为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也不太可能说一个问题了啊。我们节目呢大家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呢，在节目当中您通过安居好声音呢来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节目里边就会给大家来回答了。我们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是重播的时段，那重播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了这个有些问题也可以留言，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另外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 谢谢高燕。 看一下最近羊奶降价活动您都买了吗？ 那必须的呀，听了你们几年节目了，这降了30块钱一盒，这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啊？ 降价活动不知道啊，这几年太忙了。 我不仅自己买了，还发动我朋友圈一起喝羊奶的都买了，好消息嘛，大家一起共享。 我没买啊，这夏天喝着不上火吗？我夏天都停了奶制品。 你看啊，是不是几家欢喜几家忧？所以啊，我们再次告诉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瑞麟精算配方羊奶粉降价了，您该囤货了。 是的，不要说夏天不喝奶啊，这是错误的思维。夏天呢，茶饭不思，苦夏，天气热，人体消耗大，更需要营养的补充。您放心喝，坚持喝。 是的，这一次的降价优惠呢，幅度高达了30%。以前一盒卖99块钱，现在一盒呢是69，一组10盒就足足便宜了300块钱。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舍不得开空调，去省个几十块钱电费。一大早啊，去老远的菜市场买菜，就为了省那几块钱的菜钱。那现在呢，送到您手。